星期六晚九至十一，星期九点三。 Main Area 51 and the powerful people of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Wait.咁樣啦，即係首先今日咧呢個不明來歷開始之前咧，即係今日嘅 topic 開始之前，咁我想問你咧，即係上個禮拜呢個報紙咧，就星期三嗰時咧就講咗就話小行星11年後就撞地球啦，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震撼性嘅消息嚟嘅，咁佢呢個淨計曬啦，淨唔係講少嗰啲啦，係嘛？咁你只要睇咗啦，你都你呢啲嘢係咪？ 但係呢個只係其中一粒嚟嘅， 係其中一粒嚟嘅就呢個係。咁啊，佢話咧， 安到嗰啲啊， 可能就喺2014年咧就會撞到嚟你屋企嗰度啦。 係，冇錯冇錯， 唔係講少，係威力係有2000萬粒原子彈啊，係2000萬粒啊，即係一撞過嚟係全部拍定係咁瞓陣㗎啦， 即時 即歇㗎啦，全部人。收晒噶啦，所有嘢都唔使再叫你收噶啦，啲嘢你自动收噶啦。咁啊呢件事咧，无端端又咁啱咧，就奇怪。 咁奇怪， 会唔会同玛雅嗰个咁嘅2012年 啊， 12年嘅12月23日有即系有关咧？因为呢个会唔会系玛雅文明，即系佢哋嘅民族嗰阵时嘅计到话，即系2012年12月23日之后咧，就全睇 唔到 嘢啦嘛，玩完啦嘛，睇唔到天气黑晒啦， 即 系可能系因为个即系大气层里边笼罩住厚云黑云，可能系因为一啲行星小行星撞落嚟，或者系陨石。咁呢单嘢系你有冇收到边封？系咪啲即系美国嘅朋友有冇 email 俾你话呢单嘢就系嗰单嘢咧？ 其实咧，如果你讲紧呢一粒，有人大家即系读者又好，听众又好，睇咗呢粒即系报道啦，其实只系其中一个已经被 mon 或者系已经被命名，会将系差唔多可以肯定向地球飞紧过嚟。 呢个直情系 right on， 其实系啊， 飞紧 right on the money。 但系呢个只不过系讲真，佢讲紧2014年，因为之前有一个就是2013又会撞啦，2016又话会撞啦，2018又话会撞啦，另外一个2027又话会撞啦，咁变咗，其实而家讲紧只系其中一粒。咁你谂下，嗰啲 mon 住飞紧过嚟嘅，都即系嚟紧呢30年都不断飞紧过嚟嘅，争在就系中唔中咁解嘅啫。 其实佢就一扎咁飞过嚟， 都唔系 个机会率都几高啊。 因为其实唔系一扎嘅，因为其实佢因为好大啊嘛，我哋嘅宇宙个空间，我哋只系 mon 到嗰4%，我4%只系飞紧过嚟嗰扎仔，我哋 mon 到呢扎。 但系你知佢而家速度系每秒32公里，系每秒。而家你每嗱，即系我哋啲公路嗰啲系每。一个钟啊嘛，系 行出几多咁样 吓，50公里咁样啊嘛。而家佢系每秒32公里，直情系直情系嘘一声飞紧嚟 嘅。所以就系话咯，即系上次， 即系大家而家坐喺度听紧收音机嘅时候咧，就其实有一粒嘢咧就喺外边。而家虽然都几远， 其中一粒， 但系佢系以一个极速咁样系快过子弹嘅，随时 冇错冇错， 系射紧埋嚟你屋企嘅度。 冇错。但系个问题系， 呢种系冇错， 唔系呢个只系个宿命嚟噶啦。即系如果真系嘅话，我哋点即系 挡唔到噶啦？ 挡唔到噶啦！ 会唔会真系好似拍戏咁，即系派个火箭上去，跟住咧仲要 land 喺嗰粒嘢嗰度，跟住仲要入啲炸药引爆佢，或者将佢航道改名咁咧？ 我对而家地球个 都系一个谜， 唔系即系我做到机会都好低咯。 系啦， 即系其实听命咯。即系如果佢真系撞到正，咁冇得讲啦。如果真系好似上年嗰粒咁擦过，咁就算咯。是不是 擦过啱啱在大气层外面， 即是在月球和地球中间，其实很近的了。 其实过了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过了6日才公布嘛，即其实根本所有全世界政府都是这样的了，即是说总之有， 即如果你真的撞他不会告诉你， 他不会告诉你的了，他会全部将最精英的班人就收拾下去 Area 51，即是等撞完之后他们就 出翻 嚟啦， 继续， 即系好似 T3 咁咯 ，Terminator 3咁咯。 哦，咁样，咁呢单嘢可以即系。自蛛老后先啦， 咁你要发知咗嘅， 自蛛老后啦，横掂都唔会知道， 即系仲有10多年系嘛， 咁啊，系咁啊，呢单嘢解答咗一啲听众朋友嘅疑惑啦。 系喂， 其实疑惑未解决嘅，仲有一个谜嚟。 我都系，唔系咁，我要讲翻嗰啲，我哋即系，因为我两样嘢要讲翻嘅，同埋但系要讲翻就系头一个钟咧，我哋就未会讲嗰个加咗空军基地嗰单嘢住嘅。 系啦，咁啊，声带位第二个钟头，因为咧我哋分开五日咧解锁外星人咁样， 唔会 咁，系 keep 到最后。 虽然嗰啲唔系事实嘅全部，不过咧我哋都会喺下个钟头讲。 系 但头一个钟咧，我会讲翻就系嗰个喺国家安全局，美国国家安全局，即系佢喺几年前公开嗰啲 UFO 档案嗰啲 case 嗰啲嘢，咁啊会讲。但系咧，因为讲呢件事之前咧，其实有两单 follow up 嘅 case 要讲嘅。咁第一样嘢就系咧，有间旧啲啦，有间新啲啦。旧啲嘅就系记得两个礼拜前大停电啦，美国。咁其实呢两个星期嚟咧，喺嗰边咧，其实有太多太多人咧，系已经系打俾啲电台主持啊，同埋去讲俾人听，就系其实喺嗰個大停電之前呢，其實係差唔多嗰區好多好多個住宅同埋用戶呢，係不斷有啲，總之你係有電子儀器嘅嘢呢，都會突然間 off 咗嘅，即包括電腦，包括佢哋手提電話，包括嗰啲用緊嘅多士爐等等等等嘢呢，係喺完全唔係好關係到大停電之前。 咁你收到風係因為咩呢？ 咁啲人當然有好多陰謀論啦，即當然係講緊我哋係即仲係相信緊有飛碟論呢樣嘢啦。 咁會唔會係直情係講即係 Michael J. Fox 嘅呢個 回到未來呢？即總之係一個好大陣仗嘅磁場干擾，咁即係連手提電話嗰啲人都當時係停咗，咁即係嗰啲就唔關電線事㗎啦嘛，咁之後就突然間大停電啦，咁而家就眾說紛雲囉，即係因為佢永遠都唔會有答案㗎。 嗱呢啲嘢真係信不信由你，呢個節目呢就唔係叫你去崇拜 UFO 或者去信，咁你自己聽完之後你自己分析，你自己有一個獨特別個別嘅腦袋㗎嘛， 或者 自己去衡量下 research。 係啦，有興趣嘅可以去繼續 check， 冇興趣嘅又可以唔 check， 係 冇所謂㗎。另外就盡量我哋 provide 一啲咧，就好似頭陣間即係最尾節目最尾嗰時候，其實你而家熄機咧，就咁聽翻最尾嗰段，可以即係嗰段嘢咧，我聽咗幾萬嘅，其實因為我聽幾萬之後，我再聽。因为再听又听唔到，咁啊即系剪插佢啦，开始系咪先？剁佢啦，我打电话征询个云海，已经我真系要剁佢咧。佢话唔好剁啦，九分钟咪直接播咯。哦，哇！ 唔系因为我得咗九分钟俾人欣赏。 佢话九分钟唔得，呢个真听唔到，有啲真听唔到。咁我叫咗好多朋友上嚟啦，就 系你真有心做一轮试听，你真系好嘢。 因为我就听好多次啊嘛，我听到啦嘛，因为你连续播四次你都听到噶啦，你第一次。唔会听到，真系好蒙嘅，即系嗰啲英文同埋嗰啲系1960几年 嘅 嘛， 1965年嘅冇错。 同埋咧，佢嗰啲对话咧系嗰啲对讲机嗰啲咧， 即系同埋 小路宝嗰啲， 即系啲控制中心同飞即系同呢个飞机或者系控制中心。 即系你而家企喺个差人侧边，你未必听到佢喺度讲咩啊？ 系啦，冇错啦，嗰啲机器声啦。 咁我就尽量已经剪咗系最听到嗰啲，同埋咧我已经写低咗嘅佢段对话嘅。 呢个真系 Jason 嘅心啦。 咁我阵间就 会呢样嘢真系得佢先做到 咧，就会咧就全程。翻译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入呢个大直路啦，已经 热到16分啦， 系已经系你已经系好劲好多时间。今日我一开始已经讲呢个美国 CIA 嘅一啲 NSA 嘅一啲阿布拉沙嗰啲， 系啦系啦。咁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即系尤其是佢国家档案里边咧，即系不嬲都话，即系咁多年嚟讲紧，即系1997年之前啦吓，即系总之罗斯威尔50周年嗰段時間之前咧，咁全部都話我哋即係唔係話我哋即係講錯嘢，即係話佢哋自己話又話美國政府咧裏邊係冇任何嘅呢啲 document 嘅，冇任何嘅 research 做過嘅，冇任何呢啲 UFO 嘅所謂嘅追測嘅 team 啊，呢啲冇嘅。OK， 咁去到但係因為由90年代開始咧，咁就因為去到一個位，即係美國有個法律嘅問題啦，就話你50年 嘅解封啦， 咁同埋另外一個民間組織啦，就因為一個叫做开放自由资讯嘅组织啦吓，咁佢权力都即系唔系权力大，而系佢哋个民间势力大。 佢够烦啦，可能系嘛？ 其实系，咁但 系咁去信， 但系都唔系呢个民间组织嘅功力喎，系咩咧？因为当时咧就不断收到一个系住喺三藩市附近嘅一个美国籍嘅市民啦，不断咧就写信去到 NSA， 就话每一次都话，但系佢好嘢嘅，佢可以知道，例如佢话喂嗰单几月几号，你哋应该有单 case 发生咗，或者系罗兹威报告，你哋应该有个报告乜乜乜，你哋应该要解封啦。 咁呢个市民佢自己点样去公 confirm 啊？嗱，就系嗰啲 NSA 嘅人都唔知咩事嘅，咁之后咧就佢觉得咦，不断收到呢个人封信，咁仲要咧系每一次佢唔解封咧，咁佢因为佢要攞到封信，因为所有人都攞到， 佢净想攞个 copy， 好似 系啊，唔系。 唔会大家羡慕先啦，系佢想攞个 copy， 因为美国法例上系可以容许佢哋做啊嘛。咁佢冇收到嘅话就不断 send， 每一个 case by case 咁样 send 咁样。咁开始 NSA 当然有啲就 send 咗俾佢啦，真系因为解封嘅问题啦。咁之后开始咧，佢觉得喂呢、這个人有啲唔妥，即系 NSA 嗰边觉得喂会唔会系 奇怪， 会唔会系呢个外国间谍咧咁样？咁就终于咧就我唔知道，其实 NSA 咪太过敏感咧，我哋上次讲佢即系听到个电话录音有个 bomb 字就走去拉人。佢真係派一隊 team 呢，有一日呢漏嘢呢 就踩去三文市， 踩咗去三文市冲咗入呢个人嘅屋企 ,Air Force One, 入咗去撞开道门就拉过个人，就话我哋而家想 我哋发动水炮啦，你再唔出嚟你已经被包围咁 样，直情拉啦，因为我哋想希望你接受呢个调查，我哋想知道咩事。一入到去呢係所有在场嘅所有 NSA 嘅职员呢都震惊，因为原来呢喺房间里面嗰人呢只不过是一个13岁嘅美国籍嘅小孩。佢係即係佢喺美国出世长大，但係佢只係 13。但呢个13岁嘅小朋友咁佢点样系佢点样知道嗱罗志伟言唔出奇啦。 係冇错冇错。 大人都知啦， 係咪 先。咁但係其他嗰啲 UFO 个案即係佢点知道有一个佢美国有个档案呢， 其实佢好得意囉，原来佢呢就点呢，佢由七八岁开始呢，即係我諗呢啲係天生嘅、就对 UFO 呢係疯狂嘅。咁佢就不断呢去抄书啦，去公共图书馆抄书，去书读书局借书、之后又去抄网， 七岁嗰时 七八岁开始睇呢啲嘢。咁去到十几岁呢佢就知道咗呢条法例。佢就开始就用呢个法例呢就去逼政府。 七八岁已经知道呢个法 例。唔系七八岁开始研究呢样嘢，十一二岁开始知道法例，十三岁开始就策动呢个。 不过而家唔出奇，见到啲细路仔今日都见到报纸系有人举住嗰啲董建华啲报纸嘛，佢系都系十几岁嘅，所以我哋都唔弱香港。 佢哋而家早熟啊嘛，咁就原来咧喺呢个细路咧，只不过系运用知道佢自己咁嘅权利，又知道佢知道啲咁嘅 case 系应佢估啊，美国政府应该有档案，就全部俾佢估中。咁于是乎咧，咁逼不得已之下咧，就佢要求解封，开始慢慢解封啦。咁而呢个细路都话咧，因为佢当时拉完只，其实当然要道歉。因为其实根本就不是外国的间谍这样东西。亦都在一个在当地的电视台都访问过这个男仔一次，那就说、哎、没有，他真的很有欲望去知道美国政府究竟知道什么东西 UFO 档案。那于是乎呢就那个民间组织呢，那个开放自由联盟那些啦，那、就知道这个小孩的行为之后呢，亦都帮他一起去叫美国开始解封。 其实借他 起晒， 摆佢上台，嗱十四岁想知咋呢啲， 佢知啦，冇错冇错， 哇， 即系嗰人话美国市民系要知嘅，咁就开始解封，咁由开始系99年开始慢慢解封，去到2000年嘅八月咧，就正式咧就将喺 NSA 里边嗰原则上佢哋相信可能只系部分啦，因为他们都相信应该不是全部的，咁起码是有40份的档案是解封了，咁、40份档案当然有些很长有些很短，40 份其实都夸的了，即是我当他 total 都40份，喂有40个 UFO 的目击个案 或者一些调查报告 是没错，都已经都几 confirm 有啦。 里面呢其实就唔系一定系 confirm 有。佢嗰啲报告里面呢，即系如果啲其实要慢慢抡嘅、因为呢里面有好多呢。 你睇过未？ 我睇咗啦。 你睇晒 睇晒啦。 你喺边度？你有冇 copy？ 啊！呢啲 呢啲， 我先听啊， 再讲系嘛？ 你帮我睇晒，咁但系 可以睇下， 搵机会俾你睇下啦。 做乜搵机会啫？就准备咗，阵间就踩上去。 唔系啊， 屋企嗰度就爆破啦！ 十三岁嘅三文治系我， 我已经有爆破工具喺车度啦。 系有啲咁惊嘅嘢，唔系咁咧，即系其实嗰个档案里边咧，有好多 part 咧，我睇完我都心都突一突嘅，因为点解咧？例如佢嗰个档案第二咧 ，number two 嗰度咧。个第二号嗰、那个嗰沓嘢咧就好多好多好多页嘅，一个 case 就好多好多页嘅，而系咩咧？嗰啲全部咧，即系当然佢好敏感啲名咧就查咗嘅。OK， 原来就系咧喺50年嚟，全美国所有空军基地咧，一啲喺雷达上边系 mon 到嘅 UFO， 讲明时间、地点同位置喺边度。 咁所以我觉得咧，阵间我哋其实一日节目做完之前咧，应该咧组队咧就系、是、踩上你屋企就抄嘢。 你咁样讲， 呢个就系一个 上嘅 show， 好惊嘅。Paper cup, they slither while they pass, they slip away across the universe. Pool the sorrow waves of joy are drifting through my open mind, possessing and caressing me. Jai Guru Jai Rufus Wainwright， 他们叫 Cross the Universe。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Hatsuo.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我剛才在咪後就問了雲海，可以招呼十個朋友踩上去的話，你說 有些這樣的事，我竟然要快閃檔 Finale 嘛，不是爆破你家看那些中二日發俄的所有秘密報告檔案那些東西嗎？ 之後就撇 然後就燒毀的證據然後撇，是吧？ 這麼害怕 嗎？剛才說的那個是13歲的小朋友，他就是有一答嘢你都有一答，其實裡面有些什麼呢？ 剛才說了，我覺得挺震撼，就是不斷他們以前政府就說沒有這些所谓的报告，但原来这么多，那里差不多几十页， 那他不是好语，其实 是 他一向都说没有，但是一个13岁的小孩入信，还有一个团体去帮他，才说有， 是啊，还有那些他的雷达报告，还有讲到明是几时几日，哪个位置，哪个空军基地，有几多单是没办法证实那是什么来，不是军机的 UFO， 那一答，那你想想，喂，不断几十年来你说没有东西，我们没有兴趣，我们没有记录，那你一读只是那个 number two project， 那答东西已经是即已经是一个很瘀的证据。咁之后呢里面呢其实仲有好多系关于UFO 系罗斯威尔嗰啲档案报告啦。有啲佢派人去调查啦，有啲系人哋调查完佢攞嚟偷咗嚟睇啦。有啲就系嘅尤其是喺伊朗呢嗰陣时喺吓嗰陣时讲过。 你有冇讲过你嘅童年啊？ 唔系嗰陣时讲过呢吓嗰伊朗嗰單嘢呢，喺伊朗发生嘅雪茄型圆筒型嘅 UFO 飞过嗰單嘢呢，系一个79年嗰陣时呢，咁原来成單 case 呢美国直接派一个 team 喺度做一个research 嘅。咁后来当然发生咗呢个伊斯兰革命啦，咁之后就美国人全部俾人赶走晒啦。咁呢啲所有嘅档案报告呢，喺嗰个 NSA 嗰、那个即係摆出嚟嗰个档案里面係有晒嘅。咁有名有姓，有咪啲咩将军去睇呀，啲咩档案啲人去睇呀咁样。咁呢成件事呢，你如果成搭嘢去慢慢去抡嘅时候呢，你就觉得当然佢有啲 point 呢，就可能睇完之后话啊，我哋都唔肯定呢啲係乜嘢嚟。或者可能呢啲都系一个你哋睇错嘢嚟嘅咁样。即係好似罗斯威尔嗰度呢，佢係讲到可信可不信咁嘅状态嘅。成件事呢就系全部 report 呢都系。 即系全部都系唔知呢，你话呢 罗斯威尔嗰度系。罗斯威尔嗰扎呢全部都系话佢讲到有啲人点睇。他们自己又怎么看，就是他说那些人怎么去 judge 这件事、之后呢，但是很有趣、他们在1995年呢、他们再做了一次的罗兹威尔 的 research 的、那你想想，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是没有可信性，没有东西是值得你去讨论、你1995年还要做了一个 research， 还要是怎样，是找冲即是由 NSA 呢、是找人去派人呢去所有的美国政府部门去问你哋手头上嘅罗兹威尔档案系点嘅，你哋有啲咩人去 check 过，咁嗰答嘢呢其实95年做㗎喎。咁你就係俾打字打嘴巴啦，即係话喂，咁你又讲到全部都嘢你系冇兴趣、又话系假又话成。咁你95年你唔需要做呢样嘢啫。咁但係咁好啦，嗰份嘢都要公开埋。咁、其实呢成件事呢就已经系即知道呢件事嘅人呢就已经系觉得美国政府是自打嘴巴的。 咁喺呢咁多份报告里面呢，你觉得最劲嗰份呢就喺九点半。 冇错，我之后会讲。 好似之后讲。 冇错 ,OK。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喺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嘅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呢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嘅飞行物体。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About that is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美国 UFO 档案。 Main Area 51 is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藏所有秘密嘅地區咧， 就係嗰度啦， 就係南極。 因為可能佢哋嘅體温同我哋係唔同啊嘛，所以可能佢哋係 需要好凍嘅， 即係佢哋可能對於即係温度係完全冇感覺， 反應係冇錯，亦都可能感 冇反應嘅根本係。 咁變咗你諗下，仲有 凍咩？你覺得咁 係？係啦，即係諗下仲有咁多冰封住咧，樓下有啲乜嘢？你人造衛星影落去佢都睇唔到，你又唔知道，即系如果呢个系一个真系外星人基地喺度，佢起得好深，咁即系起得好深嘅话，其实佢都系你都影唔到，你都睇唔到。 啊，做咩头先做手势？ 做乜嘢？ 做咩手势啫？ 吓亲我啊！ 唔系你望住我，突然间做个手势俾我听，嗰啲咩外星言语嚟 嘅？你做个手势俾我听啊！ 擦亮嘅手指摆头顶，我点知你咩意思啫？ 今天叫做 Days of Days Over You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不明来历之美国 UFO 档案 Main Area 51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on the planet A Papa J Special 好啦，咁啊，迪教练，即系呢个头先个报告咧，就系讲呢个北极里边，即系有一个融嘅， 即系有个 UFO 出现， 有 UFO 出现啊，跟住咧就 政府去进行调查。 呢个就系咪嗰400个报告里边嘅其中一个？ 四十 个报告里面其中一个， 系一个。 咁第二个报告系即系你觉得系 第二个报告系吸引到外睇嘅咧，或者吸引到外讲嘅咧，就系佢第23号报告。23号报告咧，比较长啲啦。